嗱，我哋今次打印嘅咧有兩個型號，咁我而家手頭上呢個咧叫做六角獸，咁印刷嘅時間係短啲嘅，咁佢前邊咧就係一個網狀嘅結構啦，好似蜂巢咁樣，係六角形嘅結構，咁咧就係將嗰個剪咗出嚟嘅一次性口罩嗰個嘅作為芯片擺落去之後咧，然後吸落去，咁然後咧就將呢個掹咧上咗落去之後咧，就將佢擺落去嗰個6200嘅防具嗰度，咁就係變成呢個啦。咁可以有唔同嘅顏色嘅，咁我哋咧揀咗 pastel color， 點解呢？就係因為連龍牆嘅咪帽子都係 pastel color 嘅顏色嚟噶嘛。咁呢個咧就係龍捲風嘅型號啦。咁龍捲風嘅型號咧就係佢係側邊呢度咧就係好似一個渦輪狀咁嘅結構咧係入空氣嘅，對嗰個中間嗰個 filter 保護嘅程度咧就會高過呢個六角獸。咁印刷嘅時間係長啲，咁我哋咧因為佢有個 cover 就打印咗5D 啦。同埋咧就係呢個嘅 N1L 嘅數目字同埋英文字喺度，咁大家都明白。我相信過去半年有參與抗爭嘅都會明白咩意思。咁呢個走到呢一步咧，其實經歷過好多過程嘅。其實嗱，最先咧就係呢個嘅喺網上邊有人出咗呢個設計，咁我哋咧就印咗一部分出嚟。呢個就細啲，咁咧就係側邊咧係正方形入風嘅，比龍捲風咧就入氣嘅係少啲，所以我哋一路改良啦。譬如將佢整大啲啦，整大啲側邊呢度，嗱呢個個格數係多啲噶嘛，咁呢個側邊咧大啲，咁就希望可以入多啲空氣喎。咁但係咧大咗之後咧就容易爛啦，咁所以就慢慢進化出嚟啦。嗱呢個亦都係其中一個進化嘅版本嚟嘅。咁咧就係將嗰個同六角獸嘅分別係咩咧？就係佢將側邊呢個變成呢條坑就係入空氣噶啦。政府成日講社會創新，社會創新 ，social innovation 係乜嘢呢？就係當一個社會出現咗好嚴重嘅問題嗰陣時，我哋用一個創意嘅方法去解決一個面對緊每一個人都面對緊嘅社會問題，呢個叫做 social innovation。今次嘅 3D 打印豬嘴，我覺得就係近年希望推廣成為一個成功嘅社會創新計劃。好啊！嗱，頭先啊，相當之熱鬧，我哋呢度 哇，好多人啊，出邊 出邊好多人啫，咁啊，各位手足，大家睇緊片嘅可能見到我哋咧， 有大量嘅手足嚟咗， 打個招呼，咁咧就同頭先我哋嘅開頭嘅宣傳短片咧係同一件事嚟嘅。係，咁今日咧就係我發起啊呢個嘅 Maker Movement 啊，即係大家 3D 打印運動咧，就上嚟交貨嘅日子。 嗯 咁咧就真係犀利，我諗平時佢哋幫客做嘢都冇咁犀利， 係嘛？ 冇咁準時。結果就係準時7:00開始到7:30呢段時間咧，半個鐘頭之內啊，就幾十個手足咧就攞住佢哋打印好嘅。頭先我哋喺 個個一盒盒一包包， 係啦，即係我呢個掛住喺度嘅呢兩個鋁罐咧，就上嚟咧就係交貨。咁咧就我哋喺之前喺 Facebook 裏邊有一個打印嘅群組，咁有條 link 嘅嗰個公海，又叫做城寨豬嘴 3D 打印局。係，咁嗰條 link 裏邊咧就在公海裏面很多朋友我們給了一個 Google Form 我們報名那裡就會有收到通知的了，我們的手足會打電話聯絡你們，就下個星期一就因為我們現在始終都是做不完那個數目，我們已經很努力很努力呢，大家知道 print 一個是要兩個幾小時 print 一對是要四個幾小時，那麼就滿足到一部分先，那麼就會通知大家星期一上來呢就會拿這個的自制的呢個 3D 打印的鋁罐。另外咧，我哋自己頭先睇短片咧，見到我哋嗰個城寨創新啊，呢個新企業咧就 是、 引入咗10部嘅 printer， 咁啊有工業用嘅 printer， 亦都有一啲咧係即係家庭式嘅 printer。咁呢一部分咧，我哋做出嚟咧就係會俾城寨嘅聽眾。同埋即係希望擁有呢個嘅，本身已經有6200嘅人咧，係去報名嘅。咁好多人問點樣報名？咁今晚咧，我哋準時咧12:00咧就會出一個 Google Form。咁咧就按照大家報名嘅先後次序，我哋而家目前咧，我哋有印好嘅咧就有50套， 50對 即係100隻噶啦，其實已經係，因為一套係兩隻嘅，唔係添啊，一套兩隻，兩隻係三個部件嘅，其實係有， 哇，即係6個啦喎。3×2 六件嘢嚟嘅， 系啊， 系六件嘢嚟嘅。咁大家可想而知几艰巨啦。咁就 今晚12點鐘我哋就會上載嗰個 Google Form， 即係2月22號嘅零時零分。 係啦，咁大家就喺 Google Form 嗰度咧，我哋就排頭嗰50個。 嗯， 咁咧就排完之後咧，我哋就會通知大家咧，就係、是、可能星期二上嚟攞啦。咁又未作實。 係。 咁因為我就唔想撈埋星期一嗰、那個喺公海打印谷裏邊排咗隊嗰啲人。 嗯。 咁兩條隊嚟嘅，如果你喺公海打印谷嗰度排咗 Google Form 咧，截咗噶啦，琴晚已經。咁嗰度咧有300多人嘅。咁、咧就記住就唔好再喺呢邊排啦，因為嗰邊我哋一路陸陸續續咧手足打印完又會交嚟。咁咧可能遲幾日嘅啫，你哋。即係比起下個禮拜一嚟攞嗰批、嗯、就會遲少少嘅啫。咁、咧就唉、真係犀利，五顏六色。 話咪就係好似玩嘅連龍場 打麻雀嗰啲籌碼咁啊，有啲人攞個披薩盒咁樣載住攞上嚟咧就。相當之厲害嘅，咁一陣間咧，俾大家睇下我哋呢個打印手足嘅陣容，你就知道厲害啦。呢、這個我覺得好感動嘅係咩呢？係每一個人都係義助嚟嘅，義務性質。咁我哋亦都唔會好似出邊咁有人百幾蚊幫人印一對啊咁樣。咁咧就180元啊，咁大家喺網上面會見到嘅。 見到啊，其實唔少啊，係嚇。 係啊，咁呢個嘢已經百幾蚊，再加180元，加埋都成300-400元，我覺得就唔係呢個價錢，唔、應該係咁。咁、我哋就自由定價嘅。 是 啦，自由定价，多多益善，少少无区。多了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不是个成本那么简单，而是继续印下去。 是可以继续买材料回来，继续帮其他手足打出来。 Gary 很厉害，他立刻就 set up 了个 printer 在自己的写字楼那里，那就开工可以印。那我们也 到了那部机， 再订多五部。我们 total 现在就是有15部的 printer 在这里。那就工业 printer 有五部，那家用的就有五部。啱啱琴日已經係開緊工，咁而家下個禮拜再會嚟多5部，係啦，咁就全速幫大家印。 係啦，喺呢度要講一講點解要用 Google Form 咧？就嗱，而家城寨就唔係收 email 啦，亦都唔大家亦都唔需要咧不斷喺城寨個 Facebook 嗰度咧 PM， 因為點解咧？ 真係煩到不得了，我話俾你聽。 報名嘅程序嘅嗱，要講解一下嘅呢、這個其實咧就同好多嘅民主派區議員辦事處 買口罩都一樣， 幫街坊團購代購口罩一樣。Google Form 點解好過 email 好過 WhatsApp 咧？就係、是、Google Form 係可以精準到咧，當然就即係先到先得，鬥快即係打入去啦。我相信零時零分可能一兩分鐘就會抽曬㗎啦。咁但係咧 ，Google Form 係會精準到咧0.01秒、0.02秒 排個先後次序， 都會排到個次序出嚟嘅。咁所以咧，我哋都係會用呢個方法，即係去即係接受大家報名咁樣咯。 咁係啦，嗱，如果呢個50個截咗之後咧，我會知道咧，其實。有一啲嘅聽眾好，或者係朋友咧，城寨嘅支持者好咧，佢哋係一啲長者嚟嘅，咁亦都對於 Facebook 啊、Google Form 啊、上網啊唔係咁熟悉，咁亦都好需要呢樣嘢，咁就我哋會一路印嘅，其實因為我哋有10多部機啊嘛，咁咧就如果你係有一個嘅特別嘅需要，譬如今日有位朋友上嚟，因為佢。工作嘅爸爸工作嘅地方就係啱啱好咧，就係有感染嘅個案，確診個案。 哦， 嗰度 building 係 啦，咁所以佢話佢所又唔夠口罩。 係， 咁可唔可以即係去 呢個緊急個案？ 咁咧呢啲情況，譬如一啲長者老人家有需要嘅話咧，咁我哋都會咧係特別處理嘅。 嗯， 啊呢啲特別處理嘅。咁但係一般嘅，如果你係擁有一個6200，咁我希望即係都係嗰句啦，希望大家唔好攞去賣，即係等於。我哋派酒精、派口罩都好啦，我都會叮囑嗰啲上嚟攞嘅人一句：我哋係免費派俾大家，係俾大家救急同埋用嘅。我哋出發點都係喺政府冇辦法去幫到香港人嗰陣時候，我哋香港人自救。咁、我唔希望咧，大家攞到呢個打印之後咧，就攞去轉售啊。 呢個唔係商業行為，我哋係講緊手足幫手足，香港人自救咁，所以咧大家真係啦，嗱做好心嚇，我哋都係幫大家係去即係同心抗疫嘅啫，就唔係商業行為嚟嘅。 係啊，咁我哋印嘅版本咧，其實咧左邊咧就係寫住5D 啦，係右邊咧就係 N1L， 咁大家都知咧呢個就係咩字啦。咁如果出面有得賣的話，這個肯定是盜版來的，因為我們那個的 version 呢，我們城寨這個 version 呢是不會作商業發售的、是會送給大家，然後大家自由定價，將那個捐助的錢我們用回去繼續打印下去， 買那些粟米膠， 粟米膠是的 PLA， 我們叫做粟米膠，還有是繼續去希望可以多些的朋友加入這個打印的運動。我覺得我今天看到很多人戴這個6系和7系、在觀塘好，在中環好、我覺得是一種表態來的， 即係表示一個態度。雖然佢我肯定中環嗰啲人係有各式各樣嘅 N95 啊，或者係呢個嘅一次過嘅 surgical mask 都有。但佢係點解要戴呢個雷冠？佢仲要戴最大嗰只 P100 裡面。 哦，好勁， 棗紅色嗰只， 係 嘛？即係沙士嗰陣時啊，沈祖耀戴嗰只，我都有一個表態嚟嘅。呢個態度係咩呢？就係我哋呢樣嘢點解會出現喺我哋條頸嗰度咧？係因為六月無止境嘅催淚彈。好啦，然後大家每一個人都需要一啲嘅防具，由公民抗暴開始。而一路到而家公民抗疫咧，我覺得大家諗方法用創意嘅方式，將佢轉咗去成為一個防疫嘅工具。我覺得呢個係一個 social innovation， 係一個社會創新嚟。 一定係曾經上過前線， 係啊， 一定係參與過街頭行動。 有呢個6200嘅，我希望大家嚟報名嘅係你係有6200先，或者係7250啊，其他嘅型號6系同7系都得嘅，其實。咁你話我冇嘅，我哋而家去，如果你有一次過嘅 surgical mask， 其實我唔建議大家用，因為呢個呼吸嘅程度咧，唔會比起嗰啲嘅一次過嘅口罩咧係輕鬆嘅。係啊，咁所以咧就，但係我覺得好多年青人佢哋點解咁熱衷於幫我哋同埋去將嗰樣嘢發出去咧，係表態 嘅。 係啊，喺條街嗰度係啊，我而家係戴住一個 3M 嘅6200啦，係嘛？你蒙面法就係要對付我哋，唔可以做呢樣嘢。我而家就係表示一個咁嘅態度。咁所以我成日都覺得公民抗疫同公民抗暴咧係兩個階段嚟，亦都係因為繼承咗公民抗暴，所以我哋公民抗疫裏邊咧有一個好好嘅社會基礎，去令到大家社會自救啊。咁啊 ，Gary， 琴日我哋都將啲物資咧發落去區議會嘅，即係區議員嗰度。 係啊。 啊，咁點解咧？就因為我哋都係希望盡快，盡快將啲物資送出去。 因為啲物資係要送咗出去，去到有需要的人 手裡面，坐喺我哋嗰度冇意思嘅， 先至有、啊、有幫助嘅，係。 係啦，咁啊，今日就多謝阿張超雄議員咧，佢就逢親有向需要口罩物資嗰啲，佢就會轉介過嚟。係，咁我哋就有呢、這個新生協會，基督教新生協會，咁咧就係、是、即係更新人士嘅院舍裏邊咧，就去。做一個嘅即係支援佢哋嘅物資啦，咁樣咁亦都咧有唔同嘅病人組織開始聯絡我哋啦。咁都係要讀一讀照例咧，就係、是、感激大家手頭上見到啊。呢啲咧就係、是、五湖四海啊，嚟自呢個全世界各地嘅呢、這個美國嘅呢、這個 嬲 叔 van， 咁咧就寄嘅口罩過嚟啦，好多咁亦都係。呢、这個是 Nicholas Falk， 咁咧就係 Australia 啫。 哇！ 係啊，咁咧就呢個就康師傅犀利啦，喺瑞士啊，瑞士寄翻嚟嘅係。咁咧就係、是、印尼訂購，然後瑞士康師傅係印尼訂購嘅口罩，咁啱收到啦。咁咧亦都咧係有呢個嘅呢、这個睇下先。Australia 嘅 Sydney， Jenny Wong， 咁亦都收到啦。咁啊，好多有啲真係各式各樣嘅 EMS 嘅又有，速遞嘅又有，咁啊送一啲嘅樽仔嚟嘅又有。呢、這個喺新加坡寄過嚟嘅、 啊、 就係 Joling Jang， 係啦。咁就亦都係有呢個美國 Iris Tang， 喺呢個嘅。美國寄過嚟嘅，咁、 嗯嗯、 有呢、這個咦冇留低，唔知喺邊度呢封信， 要睇翻信封先得 啦。咁啊，總之我哋一次過就會多謝大家。咁亦都大家見到我手頭上有一個咁得意嘅呢個雷冠嘅 printer 咧，咁就係我哋其中打印群組裏邊嘅一個朋友啊，大頭仔咧就係、是。印咗一個好得意嘅一個縮細版嘅 豬嘴， 應該就係 3M 嘅6200嚟嘅，係啊，6200嘅縮細版嘅豬嘴。咁咧就佢有一個 Facebook 嘅，咁我一陣間話俾大家聽，唔記得咗個名。咁啊 Facebook 上邊咧就有一啲前線手足幫手做嘅一啲嘅打印嘅。一啲鎖匙扣啊， 哦， 係啦，咁就佢叫我可以同大家即係宣傳下幫佢，咁我當然義不容辭啦，就話俾大家聽， 因為佢嘅打印嘅產品嗰、那個好得意嘅嗱，呢、這個就係嗰個帽啦， 係喎 ，Fresh Air 嗰個帽啦， 係 係嗰個係嗰個嘅我哋戰術帽啊。 系， 咁咧有个十字喺度写住 F A 嘅 ，F A 吓， 系啦，咁亦都有嗰个嘅标志啦， 系啊， 系啊，咁诶再加埋一个嘅雷管啦，一抽嘅喎其实，咁仲有一个眼罩， 一套整套嘅， 系啊，仲有个 goggle 咁样， 哇 ，3D 打印机真系万能嘅喎，系喺缩细版本嘅入到落去电脑， 系啊，呢啲缩细版本嘅一啲嘅佢仲有嘅有记者噶， 系嘛， 系啊，记者嗰个有相机噶， 哇， 除了嗰頂帽是不同啦，佢係頂 press 咯，呢、這個就係寫住 press 咯，呢、這個係嚇，呢頂帽 寫住 press 㗎，係啊，咁咧就有支筆添㗎，好笑嘅。 咦，上面個 Facebook 嗰度應該有曬呢啲相嘅 close up 嘅係咪啊？ 有嘅，有嘅，有嘅，係啊。 大家可以睇。 咁我哋會一陣間翻嚟嗰陣時會話俾大家聽嗰個 Facebook 喺邊度。 係啦。 咁咪支持一下呢、這個即係創新之餘，仲可以支持一下嗰啲嘅年輕人啦。我覺得係、都好有意義嘅。其實 嗱，我都要講一講，琴日咧就經細良啊、城寨手咧呢度咧就我就代新民主同盟嘅唔同嘅區議員辦事處咧攞到一批嘅口罩啦、搓手液啦、漂白水啦、氯水啦、75% 嘅酒精啦，咁樣係，咁我哋咧都會盡快咧喺個區裏邊咧， 快啲派咯， 係派快俾有需要嘅市民嘅嚇。如果喺我哋呢議員辦事處各自唔同區嘅名單上面有啲特別係講緊嗰啲獨居户啊， 係啊，最緊要 雙老啊、雙健人士啊、孕婦啊，呢、這個嘅雙老即係兩個都係長者啊， 兩個都係長者， 同埋清潔工友嘅話咧，我哋當然就會優先咧，就即係會派俾佢哋啦。其他嗰啲咧就會用我哋嘅網絡嗰度咧係盡快落到區噶啦，咁樣 係。嗱，咁呢個就係 press，大家見到咧，好有趣噶，唔容易噶，大家呢度 呢個 呢個單反呢度 print 出嚟係白色透明嘅，機身係黑色嘅。咁啊，亦都有press 嘅一個 戰術 頭盔啦，金色 嘅，metallic嘅呢個係。 咁啊，個眼罩都唔同噶。個眼罩係白色㗎，咁當然就有呢個6200嘅淚冠啦，咁樣。 熒光粉紅啊 ，pink shocking pink。 shocking pink 係啦，咁就呢啲都係好多，我覺得而家喺個由呢半年嚟咧，大家都諗方法點樣去幫香港人打氣，我覺得。譬如民主女神打印群組啦，我哋幫我哋印出嚟送俾我呢、這個。我每一次見到我都覺得好感動， 呢、這個真係犀利，呢、這個 真係好難印嘅，真係 個質地啊，個質地係好有， 係啊， 好有石嘅質感添 啊，係啊，係啊。咁我哋打印機印到大家每人都有為止，想要嘅呢、這個6200同埋7系嘅呢個新嘅自制嘅雷管， 係不斷打嘅， 不斷印。咁咧就將來咁點咧？好多人問，咁咪印其他嘢咯，咁樣。咁我自己都。我想 Gary 同我都要學習下點樣整嗰啲 STL file， 立體嗰啲 file 哦， 係啊，咁你到時到後就可以自己印好多你哋自己嘅紀念品， 係嘛？啊，係喎，都係喎，係啊，冇諗過喎，我係諗住購置嗰部嘅 3D 打印機都係而家即係做埋 Maker 啫喎，係響應你呼籲 嗱，其實 Maker Movement 咧喺美國都發展咗一段時間嘅，其實係。一種嘅新嘅創意運動，就好多年輕人用一啲嘅工具自己去，譬如改裝單車啦，改造汽車啦，特別係打印機 3D 打印機越嚟越普及咧，好多 parts 都可以咧係自己設計打印出嚟嘅。咁所以成個氣氛咧喺外國就好流行嘅，香港就好奇怪嘅，就係每間學校都買部 3D 打印機擺喺度嘅啫。 哦，就冇真係用嘅，即係解決啲問題， 驚整壞 啫。 老師驚整壞，咁啊整壞咗老師又咩喎？咁啊老師唔喺度就唔准學生用。咁老師一夠鐘就放學走人。 呢啲係嘥氣啊！呢啲 咁咧，所以 呢啲係嘥氣。 每一間學校我估起碼採購咗六七部 3D 打印機擺嘅啫，其實或者開放日嗰陣時咧就攞嚟。俾家長 呢啲器材係必須係要不斷使用先最能夠發揮得到佢嘅功效噶嘛。 Social innovation 就係你要解決一個社會難題啊嘛。 嗰啲社會難題就買唔到口罩，係用嚟用噶。即係正如點解我哋要盡快將啲口罩嗰啲防疫物資交到有需要 嘅人手裏邊。我想話，如果有任何一間學校有一個負責呢個電腦科嘅老師，我見到啲學校係30多台嘅打印機， 係咪擺嘅啫喎？ 喂，只要佢哋肯一聲令下，叫啲學生去印呢樣嘢，然後去送俾。嗰、那個社區學校裏邊需要嗰啲人，呢、這個咪就是一個好好嘅社會創新嘅 exercise 咯，而唔係坐喺度教咩啊 STEM 學做機械人，以為咁樣 參加奧林匹克數學比賽，以為咁樣就可以做呢個將來做科學家，才不是啦。科學家你要係有咩？有人性的，如果不是就是納粹科學家來的， 生活體驗嘛，是 不是你要去解決社會問題的，直情不是只是說因為我做了科學家我可以賺到很多錢，我可以名成利就上市公司做這個主席，不是這些東西的，你是要有個解決問題的，你的問題是怎麼來的，就是你見到社會很多人受苦的時候，你就想去解決個問題咯，那你解決的方法是什麼呢，就先要訓練到你那個的所謂創意點嚟？你唔單止有技術啊，淨係掌握技術係冇用嘅。你識畫 STL file， 畫到識飛都冇用。 你要識應用翻去做到 problem solving， 解決一個切身處地存在嘅顯而易見嘅問題，但係暫時嚟講未有好多嘅即係新嘅解決問題嘅方法去應對啊嘛，係。 嗱，我做過設計學院嘅顧問，有陣時睇啲學生嘅 project 咧，其實係好好笑嘅。他應用的技術很先進的，但是呢那個是沒有人會用的那樣東西， 不是因為他做 project 所以就想一些問題出來，是吧， 是的，他 create 了那樣東西，花很多錢很多時間， 無意的，這樣 他生產了一個產品出來，而那個產品本身呢，當他應用在社會裏面是沒有人會這樣用的，因為那個是不符合我們社會交往的方法、法則，或者根本就不符合人性的使用、所以點解香港嘅創科好多嘅 startup 公司係兩嘢就玩完，就係咁嘅原因。我成日都話，如果呢樣嘢本身係發動到大專院校同埋中學生咁多 3D 打印機，係嘛？結果上嚟嗰啲，我自己頭先親眼第一次見啦，因為喺 TG Group 都係化名嚟嘅，有啲叫做大頭仔，有啲叫做即係改到自己即係個名好勁嗰啲咁樣。但其實我發覺是很少很少後生仔， 很少中年的多， 是中年人多，三四五字頭的人多，二字頭的人很少，除了民主女神像團隊， 哦，係啦，嗰啲後生 嘅，嗰啲後生仔係，其他嗰啲都是， 所以想埋獅子山嘅咁解， 所以我就話呢個是一個香港創科教育的失敗嚟。如果你是要用科技去解決社會問題，呢個就是所謂的社會創新。很多時候創新不是只是怎樣叻在一個電腦啊設計啊嗰啲，點樣用嗰啲軟件去設計，而是你怎樣用嗰個技術去處理一個現實的問題，而可以係提出一個嘅 solution， 本身是可以將個科技發揮到淋漓盡致，係改一下嘛。其實，所以我很熱衷做呢樣嘢，點解將個城寨清潔用品公司 轉型 成為呢個城寨創新咧， 喺兩個禮拜之內， 兩個禮拜之內嘅生產線，大家上嚟一見到嚇一跳嘅。其實所有以前擺曬樽嗰啲，你知道擺曬中間嗰啲，而家完全冇擺曬偏打嗰啲機械臂喺度喐緊嘅啦，24小時喺度喐嘅喺度。咁所以我覺得係一個話俾大家聽咧，我覺得香港好多叻嘅人，但係咧係唔開竅，個教育制度令到佢哋唔開竅，其實。所以我們一會兒就會再回來再講一講，提一提大家怎樣去拿到這一對的鋁冠。好，那回來講回我們今天的主題先、就是講這個昨天就、很多人撲口罩啦，很多人撲這個消毒酒精啦、搓手液啦，還有洗地水。昨天加多個 item 真是慘，撲香檳。 香檳是昨晚突然之間 我在北角咁熟嘅，因為北角警署，因為成日揸車經過北角警署下面，哇！點解有兩個手足喺度開香檳？ 真係擺上去， 係啊，擺上 Facebook 喺度開香檳。咁咧就原來就係呢個確診啊，呢、這個北角警署防暴隊第三梯隊第三排嘅一個警員，就係咧確診呢個武漢肺炎。咁、咧包括佢嘅外母啦，佢好似係住喺油塘嘅警隊宿舍。 油塘係啦， 係啦， 係啦。 咁佢外母都好似係。確診啦，咁而家就據說就係話係 total 有60人去參與一個，又係明星海鮮酒家喎，真係。 係啊，當佢琴晚嗰個新聞一出嚟嗰陣時話呢一個即係確診咗嘅防暴警係出席過一個有60人嘅一個即係警務人員嘅犯罪之後咧，就哇全城就轟動喺度諗，咦係咪早前呢一班咁樣嘅藝人同阿一哥嗰個咧咁樣係？ 大家都好希望 係。係啦， 如果係嘅話咧，就係即刻話天有眼啦。 係啊， 咁結果唔係，但係大家都未失望。其實點解咧？大家就知道咧呢、這個。以前打邊爐感染咧，就係叫做火鍋家族。 咁大家幫呢波今次六十人幫呢個九龍西嘅分區指揮官阿卓先生送行嘅咧，就係叫做犯罪家族。 係啦，食飯個飯，聚會個聚，呢個就是大陸傳嚟香港嘅即係嘅 terms 嚟嘅，係嚇。 咁啊，犯罪集團。咁首先大家知道九龍西嘅警察就係當日參與李大圍困事件嘅。咁究竟呢個指揮官係唔係當日李大嘅指揮官呢？唔只係佢嘅，因為我喺李大嘅現場見到咧，就唔係淨係 mobilize 九龍西嘅衝鋒隊嘅，其實好多包括港島都有嘅。咁究竟現場嘅總指揮應該就唔係佢，應該係行動處嘅處長。咁咧就呢個副警務處長。咁但係肯定係有份鎮壓呢個李大慘劇，去拘捕醫護嘅。咁我就想第一件事諗下，啊佢哋唔知驚唔驚個護士埋嚟，好似睇恐怖片。突然間，你係咪邊個邊個？ 問咗佢先，確認咗佢先。 你有冇喺理工嗰度執法啊？跟住好似呢個恐怖片咁樣，跟住然後出邊行雷閃電，跟住除咗件護士制服，你知唔知我係邊個？ 我就係曾經幫過一個手足，見到佢點樣俾黑警打到殘， 我就係 打到流血不止， 當日喺理工 打到要縫針咁樣 係。我就係當日喺理工游繩落去，結果跌死咗。 你知唔知根本而家好多人就會覺得黑警知道其實係天有眼嘅，做咗壞事係會有報應嘅。所以點解一有呢啲咁樣嘅武漢肺炎喺社區爆發，佢哋會包到自己冚啊？你估佢哋心底裏邊唔知道自己做過啲咩事咩？ 嗱，呢個肯定噶啦。我就係話警察感染肺炎，就竟然唔係因為抗疫而感染肺炎。嗱，如果佢因為抗疫感染肺炎，我就算啲人幸災樂禍我都會叫啲人唔好咁講。如果佢因為抗疫啊，因為佢執行抗疫嘅職務，譬如佢駐守隔離營， 係啊，好似早前喺呢個嘅啟德郵輪嗰附近， 或者佢上去 唔係離開300米， 去同嗰啲嘅受感染嘅人接觸而感染嘅話咧，呢個警察係好警察，因為佢喺執行職務抗疫職務裏邊感染。但係如果係因為犯罪而感染嘅話咧，呢、這個就真係要放煙花開香檳啦。因為你唔好話鄧炳強同嗰班咁嘅垃圾明星啦，整個政府啊，陳肇始一早已經話叫大家連 K 都唔好去唱噶啦嘛。 係衛生署嘅呼籲嚟噶，點解公務員係要在家工作啊？ 點解要 home office 啊？如果唔係， 點解要 home office 啊？點解要呼籲市民大眾嚇唔好去人多嘅地方啊？你班咁嘅人？ 好簡單， 你班咁嘅人自己走嚟犯罪喎，聚埋一齊聚餐喎。 PK 等佢踢波都係錯噶，因為足總都取消足總杯嗰啲比賽啦，連正式踢波都唔舉行啦。點解啊？賽馬你諗下，得個300多人入場，大佬即係嗰啲馬主真係馬會真係喊啊！係因為你唔叫啲人唔好入去聚集啊嘛，得300多人入場睇賽馬，贊助商一殼眼淚啊！你班撲街60人一齊食飯，然後再之前走去踢波。踢完波之後再走去無罩呢、這個歡宴暴宴，係咪呢啲就係警察？嗱，我話俾你聽啊，點解大家幸災樂禍咧？唔係淨係因為過去嗰半年黑警嘅問題，而係而家係抗疫嘅高峰，全中國動員起上嚟。習近平話要用人民戰爭嘅方式去對付呢個咁嘅疫情，不惜犧牲，將解放軍嘅醫護人員調去武漢。中國武昌嘅呢個醫學院。醫院的副院長病逝，大量的中國醫護感染是因為他是抗疫的前線。我不會去取笑這些人，這些人是絕對是好人，他是因為抗疫而犧牲的，但是警察是因為一起吃飯而感染肺炎的話，這些叫抵死，是嗎？是抵死的，我告訴你， 不是只是網民，不是只是市民在個群組上面，在個 WhatsApp 上面說有請小鳳姐那麼簡單，是真的有市民走到北角警署那裡買了香檳。 因為你根本就是違反了政府出來的抗疫的政策，政府抗疫政策就是希望市民不要聚集，人群不要聚集，是不是不斷說這個火鍋家族的傳播史，為什麼？是因為告訴大家這樣的話，近距離飛沫感染一擴散就好麻煩啦，唔係淨係你啊，係你帶翻去你自己老婆、你外老母、外母定咩？ 外母啊， 外母， 外母啊， 好似仲有警嫂感染啊嘛。 警嫂今日嗱最新嘅發展就係今日下晝香港仔警署有一個警嫂確診， 啲市民有冇搞錯啊？點解喺呢個北角嘅 喺西環 警務人員嗰個防暴有事，佢老婆冇事，係另外一個警署嘅警嫂有事咧？呢個此其一。第二就唔單止係咁，就話咧嗰60个。 是 那60个警务人员犯罪，即是陪这个确诊了防暴警那个呢，有4个今天下午呢就高度怀疑又是有问题，即是有些症状出来。所以警务人员呢现在是有2个确诊，一男一女，另外还有4个是高度怀疑个案，即是现在可能埋单是6个的。是 哇，那就大镬了，告诉你听。第一，北角警署不知道再会爆发多少个，跟着当日西九龙警區去呢個灣去西環食飯嗰班有60个，60个裏邊有幾多隱性嘅病人？喂，大佬，警察隨時係成為首先第一個紀律部隊嘅播毒人士啊！而家係唔係醫護啊？竟然係你可想而知，好多人話報應，我唔信報應，係因為佢哋做嘅事係錯。所以先至會大規模受感染啊嘛！ 不過都係報應嚟嘅。我真係想講點解全民？ 我話俾你聽，醫護會唔會60人一起約埋去酒樓食飯啊？喺而家呢個抗疫嘅時間， 人哋做到派到喺醫院嗰度。 我哋啊，連跑步都唔跑啊，會唔會搞網聚啊？而家喺度， 我識嘅街坊啊、消防員啊，已經被徵召要入去隔離營啦。你班咁嘅警務人員唔係去隔離營啊，唔係去執勤啊， 個個喺度飲宴， 係啊，飲 食食 翻嚟嘅， 煲煙。仲唔抵死？ 系啊， 真系抵死！你問我，就算係習近平，我諗知道呢啲咁嘅撲街，即刻如果喺大陸，我諗啊，如果公安部長趙克志喺北京，係嘛，工體北路嗰啲酒吧嗰度唱 K， 俾人影到，攬住嗰啲明星喺度唱完 K， 然後跟住咧喺度煲煙，我諗聽日就俾習近平炒啦，已經係。你睇香港， 不過 烏煙瘴氣，不過 市民 不知廉恥。 市民去慶祝係真係因為見到我哋嘅防暴警，見到我哋黑警係滿手鮮血㗎。唔好唔記得嗱，今日係呢個2019年7/21嘅7个月。喺前日係咩事啊？19号就係呢個5个月前，即係2019年嘅9月19号，就係陳燕林同學科大佢嘅屍體被發現嘅。喺將軍澳嘅上十啊，即係叫常德村十字路口，又有市民喺嗰度嘗試去悼念，又俾你班黑警係去驅趕，又要食你啲胡椒噴霧，又要拉人啊， 拉人啊， 仲有啊，嗰度嘅悼念。周子洛同學、陳燕林同學嗰啲花啊，太子站嗰啲花壇啊，係你班咁嘅黑警係去拆嘅，仲要係你班咁嘅黑警係見到有人受傷、有人身亡，係你哋講開香檳嘅、哎。所以當你哋防暴警、你哋啲黑警係中招中咗武漢肺炎，你唔好話香港人冇同心、冇同情心、冇人性嘅，就係因為我哋太有人性啊！我哋記得你滿手鮮血地、血淋淋地係去虐待、毆打，令到我哋香港人受傷啊！呢啲咁嘅血債啊！所以當你哋出事嗰陣時候，點解講話係天譴、係有報應，係就係、是、呢個原因咯。係 好簡單，乜嘢情況底下啲人會詛咒呢個警察、詛咒林鄭死全家咧、詛咒鄧炳強染呢個冠狀肺炎咧？係因為我哋無力去反抗。 係。 因為整個政治的黑暗，黑暗到一個點是什麼呢？你發覺是沒有希望，沒有希望唯一方法是什麼？就是咒他死全家，這個就是傳統中國文化都是這樣的，告訴你。為 什麼個個現在在網上經常說黑警死全家，死完男家死女家、啊、是不是就是這樣，死完外家就死自家，這樣個個都是這樣說的，現在 是有原因的。 有原因嘅，因為 唔係針對你啊，係因為你做咗好多嘅壞事啊，係。 同埋喺制度裏邊咧，公義冇辦法伸張。 嗯， 係咪？你見到朱經緯同嗰個咩張智霖一齊影相，成棚人係 endorse 緊呢啲黑警。 嗯， 冇一個明星係無辜嘅，我話俾你聽啊、嗯！我見到今日喺地鐵站見到嗰啲咩 Salon Diplom 啊，仲揾嗰啲方中信、袁詠儀喺度拍廣告。 誒，祝你好運啊！ 即刻 你 即刻杯葛 你， 我話俾你聽 ，Sony 即刻杯葛，點解啊？參加呢個咩 World Photography Organization 嘅主辦嘅香港一個姓高嘅攝影師去入圍，專係影嗰啲受傷嗰啲人嘅傷口，好、近距離咁影， 影、到喺疤痕啊嘛， 係啦，入圍，然後竟然喺個網站裏邊嗰啲相消失咗， 落架下架， 下咗架之後嘈完之後出翻4张出嚟解釋話會有煽動我，令到其他人不滿，唔解釋。乜嘢人不滿？我想問一下，係嘛？我認識個香港人嘅攝影師劉香成，就係呢個嘅組織嘅其中一份子嚟嘅、你有冇份參與去 損害香港的表達自由？這個活動是 Sony 贊助的，如果 Sony 不撤回對這個活動的贊助，我呼籲大家杯葛這個 Sony， 因為它是同流合污，是跟這些這樣的垃圾，什麼世界攝影組織的垃圾走在一起，是污蔑我們香港人。如果我拍了一件事，為什麼我拍索馬里的那些小孩子饑荒，那怎麼辦？索馬里政府不高興，那難道你就要將那個入圍的攝影的作品落架了嗎？ 你冇理由因為話個政權覺得難堪， 咁點解蘇丹嗰啲又得，敍利亞嗰啲難民又得？點解香港我哋唔係難民咧？喂，大佬俾人打到咁，係俾嗰個催淚彈嚴重燒傷嘅其中一個傷口係。 哇！嗰啲傷口係 結咗痂，個窿 好恐怖啊！凹咗你冇咗嚿肉㗎，係成世冇咗㗎。係 燒到凹咗個窿落去嘅， 係唔能夠還原嘅。大家睇過就知道幾恐怖啊！係 大佬，我就係話，如果你評審可以揀得佢入圍，點解你嘅組織唔可以展示佢嘅作品？乜嘢人不滿？你要公開解釋，係咪中國外交部不滿？ 你最多就講話你受到投訴嘅啫，最多係咁。 唔係你要講乜嘢投訴？邊個投訴？係嘛？如果我講錯，我會道歉。劉香成究竟係咪呢個組織嘅成員？係嘛？有朋友如果知道嘅話，俾我聽。呢個係香港人嚟。如果係嘅話，仲撲街！我話俾你聽，仲撲街。係嘛？你諗下呢啲國際性嘅新聞攝影比賽，大佬中共嘅手如果伸到咁遠。仲要是呼香港人伸到咁遠嘅話咧，我覺得咧呢啲作惡嘅人咧就真係等天收嘅啫，真係等天收。因為當你塵世裏邊你見到以前中國女性受到壓迫，冇辦法伸張嗰陣時候，著紅衫吊頸，化成厲鬼翻嚟報仇咯，就係咁嘅啫。因為個現實嘅政治太黑暗啊嘛，當人冇辦法喺現實裏邊伸張正義，係咪抽曲打官司都冇用，鬥鵝冤咁樣冇。冇大老爺幫你伸張嗰陣時候，咁點啊？ 就唯有變厲鬼咯，呢啲方法咯， 係。跟住就問題就是詛咒你咯，係嘛？咒你死全家咯，咒你生仔冇屎忽咯，係咁噶啦。其實係而家，你問香港人咪好悲哀，係好悲噶，但係冇辦法，因為個憤怒到而家仍然係存在喺每一個人嘅心裏邊啊嘛。由憤怒變成仇恨啊嘛，就係咁啦。嗱，你話呢個係咪好多人睇唔過眼？我哋香港人點解變成咁？問點解？問下鄧炳強咯，唔好問我。問下林鄭咯，問政法委咯，問習近平。 無緣無故的恨啊！我哋實在有太多理由係去痛恨呢啲黑警啊！係 嗱，呢個警察感染咧，我再講一次，如果佢係抗疫感染咧，我覺得都唔應該幸災樂禍。 情有可原， 因為佢係執行一個抗疫嘅任務嗰陣時，係嘛？佢都係為咗一個嘅公共嘅職務而去犧牲。但係如果你話係私人飲飲食食踢波呢啲。鬼唔望你全實全開曬成個警署啦，我覺得叫抵 Q 死，我覺得真係嘅。我好少講粗口嘅，所以就抽咗中間嗰個字。其實應該就唔係叫抵 Q 死嘅，應該係 L 字嚟嘅一個。 個個琴晚都喺個網上面，開頭我唔係好明嘅話，點解整個麻雀嗰只鐘啊？三萬啊咁樣啊嘛，個都話三萬中，三萬中唔講兩盒 thanks 啊，而家係三萬中，點知今日下晝真係咦多四多五個中咁樣係。 喂，佢而家肯定是政府部門裏邊最多人感染的啦，係咪 啊？今日多四個確診，跟住啲網友又擺出嚟擺四隻咩叫咩東南西北啊？ 同埋最好笑啊！ 大四起啊！ 我先頭都是擔心護士，一路擔心護士。喂，那些嘅明星足球隊點解而家唔撲出嚟幫香港警察籌募口罩啊？那些曾志偉。那些不是很厲害的，華東水災不是撲出來的。 今天不是有些藍絲呼籲去到醫院那裡去聲援，為那個確診的防暴警打氣咯。 哦， 但是誰知道沒有人到。 喂大哥， 你鄧炳強，你作為一哥，這個什麼派過飯的林鄭，你們是不是應該是要去探望這個確診的防暴警啊？啊、是你林鄭說的、哦、你一無所有，你只有三萬的警察在你背後、哦，點解你唔走出嚟去探望佢哋啊？去過嘅喎，以前盧偉聰有去過醫院嗰度探望嗰啲受過傷嘅防暴警嘅喎。 哦，佢話執法嗰陣時候受傷嘛，俾、 啊、 人踢油彈燒到啲腳毛啊嘛， 係啊， 燒到腳毛喎，係嘛？啊，受重傷喎，嗰啲咬個手指喎，嗰啲嗱好簡單嘅啫。嗰啲曾志偉快快脆脆出嚟擺個街站喺銅鑼灣幫警察籌募呢個口罩，籌募呢個支援佢哋家屬，敢唔敢啊？嗱，我而家串你啦。嗯，現在就大你、 啊、 公開站在街頭幫警察籌款、幫警察籌募這個的物資抗疫物資支援警察叫人簽名、有沒有工聯會有沒有、沒有嘛，為什麼、 你嗰啲講到話啊，只要俾個手指公，我就幫你赴湯蹈火。嗯、你而家俾完手指公，你仲唔幫鄧炳強赴湯蹈火？ 得把口嘅咋？ 喂，大佬，成個警察一路傳開嘅咯噃，已經係係咪成為可能啊？嗯、今次武漢肺炎裏邊可能死人最多嘅政府部門嚟嘅噃，唔係2003年嘅醫護喎。竟然是警察， 你可能會見到 咁你話車工係咪顯靈啊？真 係會見到工聯會、工策會走去送口罩咯，去警署嗰度 送奶酒都冇用啦。 呢個同樣地係喺北角警署翻工嘅散仔，散仔康樂會嘅主席啊，佢都喺北角翻工㗎。係 啊，佢北角警署㗎。 你嘅同步出咗事啊？點解你唔去探望佢啊？你應該走出嚟為佢籌款啊？係咪啊？係。 我諗佢而家驚緊啊。 係啊，我諗佢好驚啊。 佢而家翻咗張木頭自我隔離咯。 琴晚係有人喺連登嗰度講話喺油塘嗰個警察宿舍有人即刻走啊！ 搬走啊！ 系啊，執行李走啊！ 所以咪話咯，嗰啲同你攬頭攬頸唱朋友嗰啲，係咪真係朋友呢？嗰啲明星足球隊係咪？今次我再話嗰啲明星足球隊垃圾點解？過去華東水災、汶川地震就撲出嚟，全部為大陸佬籌款。今次香港人俾口罩方折磨咗成半個月，大半個月。你見唔見嗰啲人出嚟為嗰啲香港市民？去籌口罩、籌錢買嘢、或者捐口罩，個別有古天樂、杜汶澤、金比大樓、李嘉誠、李澤楷，個個都有。但你見唔見呢啲明星足球隊係嘛？嗰啲曾志偉、譚詠麟、梁家輝、鐘鎮濤，成棚呢啲撐警人士，你叫佢行多一步都唔會，我話俾你聽。 飲酒就 因為冇利益啊嘛。 嗱，今日田北俊都有落到地區嗰度去快閃派口罩啊，派一萬個啊。 田北俊係啊， 係啊，都有做啊。你哋啲人有頭有面，你哋啲咁藝人有冇做過啊？冇喎。 佢有啊，都攞掠咗去武漢啦，拱翻去武漢。點解？因為佢諗住將來容易批文，攞開演唱會、拍戲、拍電視劇。因為而家就限制 cap 咗佢哋個人工啊嘛，大陸佬。黨啊，唔准收佢哋天價啊嘛，所以我話呢啲人咧冇得救噶啦，其實已經係，即係佢哋攬埋一堆啱噶啦，真係攬炒嘅佢哋真係而家，即係我最希望最希望就係呢個又一村呢個無罩飯局裏邊咧有一個人出現確診，咁嘅話咧，咁而呢個人咧就真係 PK 啦， 等佢哋驚下都好， 係嘛？即係唔到你唔去詛咒佢哋，即係好多人話喂讀咁多書點解講埋啲咁嘅嘢？我覺得。即係當你去憤怒到一個地步咧，而喺現實世界裏邊咧，正義係冇辦法伸張，就唯有咧做嗰啲打小人嘅嘢啫。我覺得就嚟經濟咯。 因為呢班人係騎在人民頭上啊，用我哋香港納税人嘅錢去買大量嘅武器，係去打翻香港人啊！ 未計啦，撲你個街，走去搞港台啦， 係啊， 個國家傳係嘛？鄧炳強指使呢個國家傳發動呢個糧粉嘅呢、這個。咩話？港台顧問啊，主席啊， 陳建強係 嘛？陳建強牙醫嚟嘅噃，做生意嘅噃，要接客嘅噃，係啦。我叫大家唔好搞佢啊，唔係叫大家搞佢啊。好啦，然後咧就係、是、咁樣走去搞呢個頭條新聞，就係、是、一個新嘅 section， 就係阿王喜 驚慌，唔係驚訊，驚訊啊，驚訊 係啦，就話人哋點點點，心諗。如果你自己行得正企得正，俾人取笑下有咩問題？ 咪身有屎咯！ 喂，大佬，而家警察何事成為呢、這個即係偉光正喎？真係偉大光明正確嘅喎，黨嘅化身一樣 嘅 喎。 唔可以受批評，唔可以受呢個嘅片言隻語嘅嘲諷。 喂，大家好簡單啦，你俾人取笑下，如果你識得回應攞分嘅嘛，係咪啊？點會係咁樣走去發動啲糧粉？大佬黐埋去嗰啲涼粉嗰度，又黐多一層咧，嗰陣臭味啊！而家真係嘅幾重加埋明星足球隊加涼粉啊，加呢埋落去呢班 PK 嗰度咧，真係咧仲衰過盧偉聰年代。 佢唔係過猶不及咁樣反應嘅話咧，反而唔係咁多人關注啊。因為咁樣做更加多人關注，網友發起咪就話：而家超過100萬人睇咗，100萬個人去睇過第一集啊！嗱，今晚喺無線呢個大台又播咗第二集啦。下個禮拜第三集咧，又會請翻王喜出嚟啊！ 我覺得好簡單嘅啫，港台而家豁出去噶啦，已經係係咪？上一次721元朗黑夜，呢、這個鏗槍集收視爆表，點解啊？唔係喺大台睇嘅，喺網上睇嘅、 哦。網上面睇 嚇。係啊，而家佢哋終於揾到個門路啦，港台。真係嘅，慢慢可能港台最後尾俾佢陰乾之後咧，加入我哋網台嘅大家庭，成為網台嘅一份子可能。喂，好簡單啫嘛！ 但係 content 緊要啊嘛，最緊要 最重要你嘅 deliver 嘅 platform 係重要啊，我覺得係咪？你可以喺 YouTube， 可以喺自己嘅 server 都得， 但是你只要你的內容有可聽性，啲人自然會追住嚟睇你。我使乜理你咩港台咩顧問啊？嗰班咁嘅垃圾顧問，其實基本上一班勾到唔勾嘅人。其實今時今日做涼粉已經好勾噶啦，個勾嘅程度其實係同明星足球都係一樣嘅。點解？因為梁振英已經成為一個百無聊賴嘅閒人，而你仲繼續做涼粉嗰下先好。 廢腦係啊，廢腦之中嘅廢腦。 你跟大佬都跟佢醒啲啊，係嘛？跟阿浩南啦，跟阿烏鴉哥啦，係嘛？點會跟個癲癲喪喪又喺度數報紙投版廣告？其實啲咁嘅廢腦啫，係嘛？嗰個姓陳嗰個牙醫啊，所以我話俾你聽，呢啲人全部現曬形。而家根本我覺得，我亦都鼓勵港台嘅記者朋友緊守崗位。你有嘅係民意喺後邊，而家冇得傾嘅。我覺得香港人係要表態啦，真係。總之你話嗰啲係為虎作殘嘅人、助紂為虐嘅人，一定要割席。係咪？你唔割，我哋同你割。Sony 如是。係咪嗰啲咁樣嘅 salon de pro 啊？專揾明星足球隊出席過，明星足球隊裏邊喺呢個又一村 PK 飯局嗰啲，全部如果做代言人嘅，一律杯葛，一律杯葛，包括上市公司 IT 係咪嗰啲叫做藍絲壽衣？大家千祈唔好幫襯， 好多㗎，大家記住啊！我哋 一定撲啊！今次 將嗰啲成個名單不斷係 share 㗎啦，係嚇。 係啊，今次一定撲啊！你見到呢個包豪執咗好多間啊嘛，係 嘛？抵去，抵去。 唔係因為賣呢啲咁嘅成衣咧，坦白講，香港嘅潮童都唔買嘅，而家係做大陸佬嗰陣生意嘅、IT 嗰啲鋪頭，已經係做大陸佬生意㗎啦，同嗰啲藥房冇分別嘅，係嘛？咁潮童就自己上網訂衫㗎啦，已經係。咁而家大陸人唔嚟，咪玩完咯，係嘛？跟住仲要黐埋黑警沈家偉， 一啲都唔認啊！黐埋去個老闆原來係深藍嘅，喂大佬，我點解買你個 brand 咧？係 大家一路估，即係點解吹捧呢個沈家偉咧？就係、是、啊，隻隻手空拳創出一番事業，係咪做呢個時裝零售生意咁樣？一路由 Doctor Martin 賣 Doctor Martin 起家喺尖沙咀，係嘛？大家睇住，我哋八十年代睇住佢長大，到最後尾又係同呢啲咁嘅廢佬。撲街足球隊一樣，睇住成龍啦！我哋僆仔翻嚟喺澳洲，係咪做呢個咁嘅龍虎武師 蛇形刁手， 又開始拍醉拳， 醉拳 刁手 嚇，跟住咁樣冇出頭來嘅， 全部都係睇住佢哋一齊，而家一齊撲，所以我就話呢個唔需要大家淨係詛咒嘅，我覺得行動都好緊要嘅，鬧完之後有行動先得， 發揮黃色經濟圈嘅能量。 係啊，嗱呢個就係黃色經濟圈有兩種能量噶嘛，一種就係撐自己人，一種就係要去杯葛嗰啲陷害香港、出賣香港利益嘅人。咁如果你哋一齊喺又一村同鄧炳強食飯，你 endorse 警察做嘅嘢㗎啦。當日呢個姓江嘅姓謝嘅高層全部喺曬度噶嘛，嗰、那個唔係私人飯局嚟㗎，對唔住，因為警隊嘅高層全部喺度㗎，嗰、那個係警隊嘅 PR exercise 嚟㗎。不要再跟我拗話私人飯局，歐陽振華嗰啲撲街收爹啊你！嗰、那個係警隊嘅 PR exercise 嚟㗎。 佢竟然話係小題大做喎，歐陽振華話係。 一樣 係 撲街嚟嘅。 經歷過七八個月，六千人被捕，無數嘅人被打到爆光，嚇有眼睇嘅，我哋會記住嘅。而你仍然係覺得係冇問題。 唔係好簡單啫嘛，你自己揀咗，唔係我揀啊！對唔住，你揀咗企喺鄧炳強嗰邊啊嘛，你班友。 係啊。 咁啊，輪到我哋揀嘅咯噃，我哋梗唔幫襯你咯，係嘛？你夠膽每一個人再揾方中信呢啲人賣廣告嘅話，對唔住，一定要追殺到底。點解啊？因為佢哋係用行動，仲衰過嗰啲唔出聲嘅藝人。佢哋係用行動去 endorse 過去呢半年黑警對香港人嘅殘害、香港人嘅行為。咁你揀咗咯，你揀咗企喺黑警嗰邊嘅話。對唔住，你可以唔揀嘅，你可以唔去呢啲飯局嘅，係嘛？當然佢未必知道豬隊友會拍片啦，但係我懷疑呢個豬隊友其實復仇咗，諗咗好耐嘅。 誰不入飯局，我不入飯局嗰位阿朱生。 阿朱生可能諗咗呢個機會好耐㗎啦。 你仲唔死？ 其實佢真係手足嚟， 我都要攬炒啊！既然係咁，係 咪我受到當日我咁樣伸長嘅手臂，嗰支警棍係我手臂嘅伸延？你班友唔撐我，鄧炳強唔撐我，係嘛？呢個咩啊？謝振中唔撐我，江永祥唔撐我，好啦，到今日諗住叫我食餐飯，就以為可以了結件事啊！好，我就整你一鑊，我估係咁嘅。其實嗰隻手就已經係肯定係阿朱生噶啦，其實已經係即係拍片嗰隻手已經係噶啦。咁你見到嗰啲林國斌就叫人唔好拍，咁啊叫完之後點解唔出聲咧？那個肯定拍片嘅唔係明星， 如果是明星的話，林國斌就一巴車內，或者如果是梁烈 維，即會惡啲嘅。 如果是梁烈維的話，就一個煙灰中坑內，然後叫完之後繼續拍而不出聲的，拍片的一定是警察。究竟是現場裏面劉澤基警察嘛，這個謝振中、江永祥、朱經緯誰呢？ 是喎，是喎， 是吧？ 網友又嘗試去認他的個手袖那裡，就說像朱生的。 嗱，姓江姓謝的都是 PPRB 的頭，就沒理由這麼柒的，是吧？我懷疑呢，就是呢，本來就想著拍啊 PK 等講嘢就柒一個鞋。 哦， 啊，咁就唔係 send 錯嘅，我覺得其實有啲人覺得自己好威，係嘛？佢幫自己平反，係，朱經緯幫自己平反嘅。嗰段片唔係因為手撳錯掣，佢 send 出去係因為話俾人聽，你睇下我 PK 等同我一齊食飯，大家唔好當我更新人士啊！ 係透過實際行動去翻幫我平反啊，同我食飯洗塵咁，好似係。 所以咧，呢個朱經緯幫自己平反行動咧，就係咧令到成個警察攬炒咯，咪就係。結果就你以為打阿 Osman 嗰次金咩？未夠呢次金我。即係坦白講咧，今時今日，如果係英治時代呢，這個咁樣嘅鄧炳強，一早就上唔到去啦，已經係。你 咁就唔可能啦，個底咁花。 你根本上以 前即係好難想像嘅，其實 係。英治裏邊就係咩咧？你做唔到嘢唔緊要。但你不要令到個老細冇面啊！如果保安司叫做歐士培嗰陣時候，你嘅警務處長李明葵，你不要令到歐士培冇面啊！或者你韓義你做警務處長嗰陣時候，你不要令到呢個保安司冇面。你而家鄧炳強其實就好簡單，李家超就是一個已經冇曬面、冇自尊、冇底線、冇廉恥嘅人，日日去立法會俾你哋鬧到撲街。你睇佢嘅死人樣咧，即係咧 太監嚟 嘅，即係成個嗰啲咧，即係嗰啲白鼻哥嗰啲咁樣嘅，即係京劇 丑角。 嗰啲醜角嗰啲咁樣，成個五官扭曲揸埋一嚿咁樣， 即係上游心生㗎，真係上游心生，係有樣睇㗎，上學係有科學嘅科學根據啊，我覺得係。 咪咯，所以我就話，如果當佢嗰個咁嘅扭曲五官咁嘅死人樣，鄧炳強點會將佢放在眼內？如果佢就算叫阿鄧炳強阿 PK 啊，喂呢排收斂下啦，唔好食咁多飯啊，乜啊咁，鄧炳強吸佢線啦，係咪？點會俾面你啊？就算你林鄭打落去啊！佢都唔會喂喂喂啊！等 Sir 唔喺度喎，咁樣嚇嗰個就係等 Sir 嚟嘅。其實聽電話嗰個係點解啊？因為後邊政法委啊嘛，佢點會將你呢班人放在眼內啫？結果就係林鄭有林鄭自己中意做乜就做乜，警察有警察中意做乜就做乜。結果而家就搞出一個大頭佛。如果你話最終警察確診超過十人、二十人，你諗下喺中共眼中，你話呢啲部隊係乜嘢垃圾部隊啊？真係～不是因為抗疫而感染，而是因為飲宴而感染。真的我告訴你，這個是 又再是拆出國際的，這個 簡直是笑片來的，已經是，都不是說你有沒有人權法制觀念那麼簡單，而是一班流民爛仔，是吧？在抗疫高峰期間，自己不懂避忌，究竟這些警署警察之間的關係會不會好像新加坡追查感染咁咧？新加坡追到好犀利嘅， 佢有到好差噶。佢原來一路啊，香港係冇動用到2003年沙士期間嘅超級電腦，係去追蹤。係 啊，新加坡係咁 嗰個傳染鏈啊。今日因為琴晚呢個防暴警確診咗之後，今日先啟動嗰個超級電腦啊。你睇下我哋嘅特區政府點做嘢？你睇下我哋嘅警隊點做嘢？係平民百姓嗰啲就唔係命嚟嘅。原來防暴警確診咗之後咧，先至去啟動呢個超級電腦，好似沙士嗰陣時去追蹤嗰個傳染嘅途徑啊、渠道啊咁樣係。 佢因為驚其他咁警察咩啊嘛，集體感染啊嘛，佢咪用咁嘅方式咯。不過都好嘢嚟嘅呢個。點解咧？追下追下咧，嗰啲婚外情啊，上去深圳偷跳啊，食海底撈啊，將木頭包二奶啊。呢啲咁嘅嘢全部曝光啦，點解？新加坡都係咁嘅。當你喺度追查嗰陣時候，其實嗰個鑽石公主號嗰個80歲嘅阿伯，據說就係短時間翻大陸，然後走翻翻落嚟。係 啊，翻大陸短聚就出咗事啦。 幾個鐘？ 成隻船幾百人點解係要隔離？就係因為一個八十歲嘅阿伯翻大陸， 究竟 係 咪出去偷跳就唔知啦。 過深圳咁樣。 係啦，過咗深圳幾個鐘翻嚟嘅啫。 同另外一個60幾歲一個月要翻六次東莞嗰個又係啊。退咗休嘅人一個月翻六，唔係一個月要翻六次東莞，係咩原因咧？咁樣。 總之我話俾你聽，好簡單。如果嗰啲中意翻去食海底撈嘅魏俊仔， 又或者在深圳養埋一件二廠嗰啲咧，機會中嘅百分之一百。如果你是做警察的，你快啲舉報佢添，即刻捉佢去照肺添。我話俾你聽，點解啊？又係經常走去喺當值期間輸咗射咗去啊嗰啲，唔係淨係唱 K 同埋飲宴咁簡單嘅。究竟呢單嘢呢個西九龍歡送指揮官宴會裏邊，點解會無端端出現呢啲咁樣嘅冠狀肺炎咧？未知嘅喎，而家 未知道佢有冇嚟境 者係邊個？ 係啦， 呢個人喺邊？點解會喺嗰個宴會裏邊感染咧？ 嗰六十個人裏邊有幾多翻過大陸咧？ 六十個人裏邊，究竟出席嗰個宴會裏邊邊一個人喺上邊翻落嚟嘅咧？嗱，呢啲就要盡快公布啦。如果唔係嘅話，我喺明星海鮮酒家做過嘅，我經理好，侍應生好，喂大佬，佢又會繼續播出去喎。我在那裡接過他們的的士司機又會賴嘢喎。 咦，我是支持四點鐘阿 Sir 又出回來去交代一下喎，應該是。 係嗱，咁啊，我覺得亦都支持他們啦。咁中意去大灣區，快啲搬翻去大灣區隔離啦，全部係嘛？嗰啲嘅警察唔需要搬嚟油塘警察宿舍啦，唔需要住啦，係嘛？搬翻去大灣區自己自我隔離啦。其實橫掂都係一棚垃圾嚟噶啦，留喺香港做咩咧？所以我話點解呢排好消息頻傳就係咁嘅原因，大家終於發現咧。其實手足除了林兄弟之外，其實大家都說武漢肺炎都是手足來的。原來我們先休息一陣先。 正啊！人民超市 APP 有得下載了。